将就 这么认真，新的我挺幸福呀，这些套路的情节，曾爱的伤得太绵，是不是分开一定要避免，才觉得不那么随便。你要的全拿走，把回忆化成空，不要在乎感受，前面的有所保留，说过的话当作平凡无所，我不必再为你迁就，说一句分手借口，一个两个三遍，最后百口莫辩，请你我只是偶尔兑现的谎言，苍白了坦白无言，也要为过去留一些尊严，散了我们这天赐一点，你要的全承受，留下我们的痛，别管有没有用，我怕他以后没人宠，哪怕他不懂我的痛，我不必再为你将就，一连两连三年已经沉默寡言，好聚好散听着一楚楚可怜，赶紧拿出那小剑，刻下满足不换那归剑，一个接着一个，一拍接着一拍的轻轻的消灭，困难的我们两不相欠，承受留下我们的狗，别管有没有用，我怕他以后没人宠，他快发不动我的头，我不必再为你将就，楚楚可怜，看见难道在消遣，可见满足不换那归点，一个接着一个，一拍接着一拍的心情的消灭，困难的我们两不相欠， 这是胡彦斌最新单曲《你要的全拿走》，虽然还是情歌，但是在编曲上有很多全新的尝试，融合了 pop R&B， 当然还有 ADM 的元素了，还将高手当中六连拍移植到了这首歌当中。对于像胡彦斌这样有国际视角、自身技术过硬的音乐人呢，接轨 ADM 也是顺理成章的事情了。下面这一位呢，从摇滚主唱摇身变成一位特立独行的女创作人，她的转变给人带来不小的惊喜。作为乐团主唱出道走红，但后期发展团队遇到了瓶颈，虽然专辑品质不低，但是也很难迎来第二春了，于是成员纷纷单飞。他的反差呢，应该是最大的，首张专辑《小太空》便接轨了 ADM， 我们也看到他特立独行的一面，他就是飞，我们就来听他这首《河畔》。 情话，一个字都没说就